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十一点钟为各位送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曲子呢，应该是最近这几天最火的曲子了，那就是王菲的《梦中人》，翻唱自卡百利乐队。那么在2018年的1月15号，也就是前天，爱尔兰乐队小红莓乐队的主唱陶勒斯·玛丽·奥里·奥丹伯顿在伦敦的一家酒店突然离世，享年只有46岁。那么作为爱尔兰国宝级乐队的主唱陶勒斯和他的小红莓乐队呢，给无数的朋友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那么呢，我也是在昨天的早上收到这个消息，那么临时呢我们改不了选题，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补上这一份缅怀之情。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来跟我们聊聊你对于他们有何特殊的情感，还有最打动你的那首歌吧。互动方式依然是几个，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因为是继续感冒的原因呢，继续是没有高音亮音的这个状态陪伴各位哈，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 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红莓乐队、还有 U2 乐队、还有恩雅被誉为是带领爱尔兰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那么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女主唱陶勒斯，独特的咽音发声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追捧。那么据说呢，她在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唱歌了，因此呢她也是天生练就了一副天使般的好嗓子。 那么烟音呢，我们来也是跟大家普及一下哈，这是古代意大利人为了发展唱歌的能力，使其达到超然的强度而创造的一种唱法。因为呢被美声大师们所垄断为秘方的缘故，因此呢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并且学会的一种很神奇的嗓音训练方法。那么它呢也是现代美声及其他多种不同风格唱法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嗓音训练方法。那么陶乐斯美妙的声音呢，和那种把舌头卷起来向后拉长声音的独特唱法呢，也是影响了很多的女歌手。咱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王菲，那么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的就是王菲演唱的《梦中人》，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翻唱小红梅经典的名曲 Dreams 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原版的滋味。 Dreams 来自 The Cranberry。 那么阿顺呢也是在微信上问我们说原版叫什么名字呢，就是这首歌。孙小果呢也说小红梅乐队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如今呢沉迷过的偶尔一个个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不要总以为一切都还来得及，错过2011年小红梅的演唱会还以为去年7月可以弥补遗憾，却不想后来直接就取消了。所以说趁着我们还年轻，趁着喜欢的事物和偶像还在，趁着还有一股喜爱的冲动，想看的演唱会就去看，想做的事情就抓紧时间去做，想爱的人也要赶紧去爱。杜大风也说了，林肯公园的主唱走了，你也走了，经典的声音再也不会响起来了。范思爹说高中时就很喜欢，毕业了没有时间去关注电影和音乐，偶尔刷微博才知道曾经喜欢的演员和歌手离世的消息。真的是有些人和事一路成长一路消失啊。是爱狗狂魔的日常他说 Dying in the Sun 陪伴我度过了一整个的高中时期。院子精品咖啡他说了，说好的 Never grow old 呢，是啊，说好的呢。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状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卡百利小红梅乐队的已故主唱陶勒斯玛丽奥里奥丹伯顿，也欢迎各位呢通过三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们了。那么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呢，陶勒斯和小红梅乐队并没有什么关系，在1989年的时候这支乐队就已经成立了，可以说是相当资深和老牌了。那么当时的主唱尼尔为了个人发展离开了，那为了不影响乐队的正常发展呢，尼尔把自己的好朋友陶勒斯就推荐给了这个乐队，没想到陶勒斯后来就成为了这支乐队当中最为重要的灵魂人物。而且呢，小红梅乐队这个名字呢还是陶勒斯给改过来的，最开始乐队的名字是 The Cranberry Saw Us， 翻译过来就是卡百利看到了我们。那么最初呢，尼尔还在乐队的时候，乐队走的就是喜剧化的音乐路线，乐队名字呢就是喜剧，歌名呢也更喜剧， 其中有一个就是名字特别长，叫我的外婆溺死在了罗德斯的喷泉。后来呢，陶乐斯就把乐队的名字改为了 The Cranberry， 一方面是为了简化乐队的名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象征乐队我们改变了风格。 Cranberry 音译过来就是卡百利，但是这个词呢本身又有小红梅的意思，所以说呢国内通常管这支乐队就叫做小红梅了。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吧，Dying in the sun。Dying in the Sun 来自小红梅乐队。陶乐斯在加入小红梅乐队之后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填写了 Linger 徘徊的歌词。那么这歌呢，在后来也成为了乐队的著名单曲之一。不过它的发行时间却要比 Dreams 稍微晚一些。Dreams 是在1992年登场，而 Linger 则是在1993年。美妆达人陈寻，他说天妒英才才46岁就逝世了，真的是好可惜。那么玉彩呢也说 RIP， 尤其当年 Mike Ryan 在 You Have Gone Mile 里踏着他的歌声走在纽约金色的秋天里，可爱善良自信，美丽的女主和他的歌声完美的结合，可惜呢这种画面曲风只能存在记忆里了。还有一位朋友叫 Tom， 他说小的时候听他的卡带长大，最喜欢听他的 Linger 和 Zombie， 甚至还记得他结婚时穿的透明礼服，叛逆到了极点。 Oh my god， 好吧。 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跟大家送上这一首《徘徊》。那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状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之所以嗓子显得这么的沙哑，就是因为病毒感染的原因，希望各位不要嫌弃我。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关于卡百利小红梅想说点什么。新浪微博找到微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待会儿见。 防渗又防潮，美潮 Man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身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

Zambi 来自小红梅卡百利乐队，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角就是小红梅卡百利乐队，一起来缅怀他们的主唱陶乐思。那么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老几样，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深海，那出现在荔枝 FM 上也可以找到我。当年呢，我们在刚才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哈，分享的是当年 Linger， 也就是这个小红梅的一首经典曲目的时候。这首歌发行之时呢，外界对于这首歌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但是呢，很尴尬的事儿就是叫好不叫座，乐队呢也没有因为这首歌走红而出名。那么再往前推呢，我们现在都很喜欢的 Dreams， 刚刚发行的时候呢也是如此。所以说最开始呢，小红梅乐队的地位根本没有，可以说是不是说不高，根本就没有不地位。直到1994年的时候，当时小红梅在演出当中担任山羊皮乐队的暖场嘉宾，啊，这个全场的观众反应特别热烈，反而对山羊皮乐队没有了兴趣，这也算是这个乐队逆袭的一个经典事件了哈。那么在1994年之后呢，小红梅乐队才算是真正的在全球范围内走红了。不过呢，没过多久就传出了乐队要解散的消息，主要是因为当时小红梅乐队做了一系列的巡演计划，但是呢，由于种种的原因取消了这个计划，又加上主唱陶乐思结婚了，组建了家庭，所以说呢，外界才出现了猜测和一些这个流言蜚语。不过呢，这些都随着1999年的专辑问世而全部消失了。梦醉几年说了，就在前两天我刚刚听了他们的歌 Dying in the Sun， 大一的时候 Never Grow Up 也是循环了好久，逝者已逝，愿一路走好。复活节岛的石头说，高晓松才采访他没多久啊。是啊，累的说，7年前一个孤单无助的女孩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喜欢的不行不行的，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机会能够见到这个陶乐思，结果呢都没了，都没了。陶乐思在天堂继续唱好听的歌，感动世人吧。接下来分享他们的歌 Animal Instinct， 动物本能。 Animal Instinct 的来自小红莓乐队。胖胖说，我母新专辑里的 In Your Head 还采样了 Zombie， 希望我母能够 live 一次这首歌，缅怀一下小红莓。鬼气说，最初听英文歌就是听的小红莓。不说了，一路走好吧。感谢主持人能让我们重温他的歌。长区的芭比娃娃说，为什么我下半年就去爱尔兰了，而且第一站就想去利莫瑞克，为什么不能再等等我呢？泪奔。Grandpa Gary， 如果见到他，帮我和他问好吧。在2004年的时候，小红莓乐队宣布他们暂停了乐队的事务，虽然说没有直接宣布解散，但是从2003年之后，成员们几乎就没有再在一起工作过。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陶乐斯呢又以个人的名义陆续推出了两张专辑。那么就在外界都认为，哎，这个乐队好像已经名存实亡的时候，09年的这支乐队又重新回归了。据说是因为2009年年初的时候，乐队成员在柏林的一所大学里重聚了，并且呢一块唱了几首乐队的经典歌曲，大家表示非常的彼此的挂念，所以说一致决定重新出发。但是呢，也有人猜测乐队重组和各自单飞之后的表现可能都会有一些关系，可能不太好吧。那么继续我们来分享小红莓乐队的一首歌曲 Old to my family， 献给我的家人，也献给所有喜欢小红莓的家人们。 Ode to my family 来自小红梅。在2009年乐队回归之后呢，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大型巡回演出，其中呢2011年的时候还来过咱们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两场演出。据说呢当时的气氛非常好，在献唱乐队经典的曲目时多次引发全场的大合唱，主唱陶乐斯也是忍不住泪洒现场。但是呢这一次中国之行让陶乐斯产生了一个小小的误解哈。那么之前呢高晓松曾经采访过他，问他对于家乡爱尔兰和中国的印象，陶乐斯就说爱尔兰呢像是一只熊，一方面是在地图上看爱尔兰的领土和熊的侧面挺像的，还有一方面呢是熊的性格和爱尔兰人的性格也很像，就是呢不主动去欺负别人。问到中国呢，他觉得就是像一只猫，因为呢中国人很神秘而且很温柔，而且他之前来到中国的时候发现很多店铺的门口都摆着会招手的猫，其实呢就是招财猫，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已。好吧，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来自小红梅的 Dreaming My Dreams。Dreaming My Dreams 来自小红梅，很玄的思念，很玄的东西。他说似乎每一年年初上天都要接走一些曾经受的眷顾的人， RIP 独立的小哥。他说很抱歉通过这样的方式刚刚认识你， God bless you， 走好。我是 SS， 他说人活着的意义并不是你能够长命百岁，而是看你能够留下一些什么。然后呢我的脑海里就是陶丽丝这个画面永远定格年轻个性的那一面，不必见到美人迟暮安息，这样也挺好。如果说一切都能够按照最初的计划去发展的话，